来，一会儿一个叔叔向我走来。 小朋友，叔叔给你糖吃，你跟叔叔去玩好不？ 我不上不上，我不上你担当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好讲。我不上不上，我不上你担当，我看你就是传说中的大灰狼。我不上不上。我是一个聪明的小孩，再好吃的东西我也不理不睬。如果家里没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在，陌生人来敲门，我怎么也不开。 小朋友开门啦，我是来你们家收电费的。 我不上